般的初心，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十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斗智斗勇两父子，有心旷课频惹事，学堂之上追跑忙是循环往复又开始。各位看官，人们都说父爱如山，在亲子关系里头啊，父亲形象往往和母亲不太一样，好些时候呢，他们扮演着一个严肃以及不善交流的形象，这也就意味着那沉甸甸的父爱也许啊，并不能够时时刻刻都让我们感受的那么清楚。而今儿咱们要说的呢，正是这样一段父与子的故事。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人在这个世上啊，总会遇到点麻烦，遇到点困难。说的是什么事儿呢？说的什么事儿来着？ 哎呦，下去吧，下去吧， 下去吧， 这玩意儿还说书呢，下去吧，下去吧， 痛 痛痛，没哄哦， 别说了， 您这还上台呢？我说爷们儿， 太次了， 不是我上来听人说书先生说的，我没上午那么紧张，我忘了什么事儿了，说的是什么什么那个那说的是隋唐的故事。 您这隋唐您得听啊，我说爷们儿，您这不行啊，没学词儿，您打哪儿开书吧，我给您提个醒儿。 记有一个什么马踏黄河两岸， 那叫马踏黄河两岸，简打山东六府，盖了山东半边天，孝母赛专诸，孝有四孟尝，神拳无敌，双眼大将秦琼秦如宝啊。 对对对，就是那程咬金。 哎，这叫像话吧？ 咱们这不是取笑，好不好？ 是不是？您是不是想说《染面突厥大登州》啊？ 对对对对， 这书您开的时候，您从爬子出世开呀、您别从临东山救驾开呀，咋那么开的话，不得累死您呢？ 超不了人吗？ 你们还能好好说书吗？你吵什么吵啊？ 这就老师来了，行，我不会说，有我学好的说不完了吗？不行，我走了，我该上学去了。走了， 来了，这小伙子 来什么来呀、我都说不了。 不是，我教你说下一段，下回咱们就说程咬金拜大都齐了。 好嘞，哎呀，怎么办呀，我这个作业写完，不管了，回家了，不去了，不学了。 老赵啊， 哎，我说这个老师啊，您请我过来是吃酒啊，还是用饭呢？ 哎呦，您这是饿死鬼投胎呀！ 啊，不是饿死鬼投胎啊， 那是什么鬼投胎呀？ 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我找您还能有什么事儿啊？ 您想跟我搞对象啊？呀、 您这个怪不得你们家小赵变成现在这副模样呢。 哦， 啊， 不是跟我搞对象啊？ 这个那当然也不是跟你们家小赵搞对象啊。 当然了，那孩子还小，您的老师怎么当的呀？ 您能不能好好听我说话呀？您脑子里除了搞对象还有别的吗？ 还有结婚呢。 别好好不跟您开玩笑了啊。我知道，不，您知道您家孩子的情况吗？老赵， 我们家孩子挺好的呀。我们家孩子 怎么个好法啊？ 认真上学，晚上踏踏实实下课，这回家这没别的呀。这孩子， 您怎么知道他认认真真的出来是来上学了呢？ 他说的呀。 他说啥您就信啥，您也不调查一下了解一下？您自己家的孩子您都不了解啊？您打算让谁了解呀？ 那您这意思是我们家这孩子、 啊？哎，您别着急，我知道您这脾气有点暴啊。就是小赵啊，他最近上学呢，来的呢不是那么的多啊。他这个，比如说一天上八个小时的课，他呢也就上五分钟啊。 等会儿 来的不是特别多。 等会儿，老师，您差点没噎着我、一天八小时课，他上五分钟。 啊，对， 那是 有的时候，那别着急，您别着急啊，上午早，有的时候是上午来五分钟，有时候是下午来五分钟，就是，其实也还好吧，总比一天都不来的强。 老师 啊， 一天八小时课，他来一分钟， 五分钟，你说差了，好歹人家还上 一天八小时课，他来五分钟， 哎，是， 那剩下那47个半小时都干嘛去了？ 我这就47个半， 是不是剩下那个他是就一天八小时，八小时减五分钟，那就剩下那个7小时。55分钟干嘛去了呢？ 这数学还不是特别的差啊。那您问我，我还想问您呢。他是您的儿子，不是我儿子，对不对？他一出门您就不管了，这也不太合适。回家呢，那作业呢也这个不太做啊，也就是8篇作业呢就做一道。8篇作业就做一道啊？ 啊， 还是错的。啊，是，所以您还是得管管啊。哦、那我这就行了，您这，哎呦呦呦，这是噎死了吗？这是，哎，别，这孩子还没怎么着呢，儿把老爹先死了，就这样，千万别在这出什么事儿，您可以回去了啊，您慢走，拜拜了您嘞。 哎呀，今儿这书不错，哎，我就喜欢这修仙的， 我踹死你，我踹死你， 干嘛？ 你看我是谁？你看看我是谁？ 狐仙？ 谁？你要 打狐仙？ 你要胡说八道！我告诉你，我只能把你打死了。 不，怎么了？ 不认识我呀、啊？ 你不是我爹吗？ 你还知道你是我爸爸？ 呸！啊、 你还知道我是你儿子？呸！你还知道我是你爸？气死我了！哎，你小子干嘛？ 我啊？ 你还要修仙是吧？你修第几层？你告诉我。我听你爸爸，爸爸不为难你，爸爸听你修第几层了，啊？你来使点法力，你让我瞅瞅，我看看你，我瞅瞅你来，你做个法，你弄我一下，你弄我，你快！ 别这样，爸，您别揍我，爸，哎，您别跟着， 哎，别！哎呀，怎么能打孩子呢？啊，踹一脚就行了，打什么打呀？ 打是好的， 别！ 哎呦喂， 我。 哎呀，老赵，哎呀，老赵，我看你啊，还是先把孩子领回去，别把这学堂当成菜市场，对吧？ 谁把学堂 啊？这个把孩子， 你老怎么说话呢？ 哎呀呀，领回去！哎，行，一会儿我卖给您一颗菜，您先把孩子带回去，好好。 别！ 行，你看你有这爹，怎么能不可能？哎呀，你看我都糊涂了。总之了，赶紧把孩子领回去，好好说，好好教育啊！一定要以理服人，随便踹几脚就行了，别打呀。那个。哎呀，这个，总之了，别打！哎，老赵， 哎， 别打，明白吗？别打！ 走了。 哎，我告诉你，你过来，老师，让他做保证。 啊， 我保证。他保证？ 啊，那他保证，他说话呀。 我跟老师保证。 我保证。 我一定，我下回我见着孩子，见着孩子我就打他一 顿。哎呦，别你走，你都不用保证了，不用保证了， 不能负你一片苦心。 哎呀，要不我这苦心啊，真不需要这么保证。那我觉得他孩子挺好的，还是个正常人， 正常 啊，这个还没神经，挺好的，在您的这个严苛教育之下啊，他也只是旷课，没去偷偷摸摸的啊，是吧？那个出去胡来，挺好的。那个你别打啊，你倒是说话呀。 我肯定打。 哎，别。哎，小你们家小赵走了， 走了。 哎，快 我追他去，追他揍他。 哎呀，太好了，哎呀，终于走了。哎，这天过得真是辛苦啊。 哎，我说儿啊，爸爸天天的给你做早点啊，就是让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知道吗？不能天天的不务正业的，老不干正事，知道吗？今天还挺听话的，你要是不听话呢，我就只能揍你了，你今天很听话，我就只能是揍你了，就只能可以不揍你了。 您别揍我呀。 我不揍你了，但是你得好好读书啊。 放心，我肯定好好学习啊。行，我也吃完了，我上学去了。 啊，去吧，好好上学去啊，不许瞎跑，听见没有？干活的就揍你。 我爸这话都说不利了。行了，上学去吧。我怎么走到茶馆这儿来了？要不我听，来都来了，我听听吧。反正我爹之前也教过我，做事不能半途而废。既然我喜欢我呀，我就坚持。 胡神爷，我错了，求你一定不要骚扰我的家人呐。 不是，来你马三立呀，这是。 我错了，都是我的错。 老大爷， 哎， 老大爷， 干什么？小伙子， 怎么了？这是。 小伙，你别多问了。 您是不是刚听完这修仙的评书啊？ 你别多问了。病从口入，那就走吧，走吧。 我不吃您，从口入干嘛呀？ 不是，我这飞沫传染的，就你都胖了。 哎呦呵， 哎，走吧，走吧。 不是， 啊， 您妈的，怎么？您说说。 你别这，你该上学上学上你的，回家就回家啊！我到河边去啊！你走吧，走吧。好孩子， 您往河里跳啊？不是， 我不跳，你走，赶紧走。 这不行啊，这个 胡仙爷啊，我错了，你千万 您说说。你看这老大爷出事儿，没关系，反正我也听过这修仙的故事，我以毒攻毒，我下去他。 哎呦， 老大爷， 这怎么回事？你这是啊？哎， 老大， 吓我干嘛呀？ 您别害怕， 我能不害怕吗？ 别害怕， 血压都高了。 不是这个，我听您老说狐仙狐仙的。 哎呦，那狐仙爷爷那是。 您别害怕呀。 怎么呢？ 我了解这些故事啊。您不能听狐仙说的，狐仙说的都是胡天。 哎呦，可不能胡说，那是狐仙爷，你这别胡说，小小孩子你这懂得尊重狐仙爷，你知道吗？ 您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怕他呢？ 啊， 我最近正在修仙。 您 了解吗？ 您没有鱼吧你？ 不是啊，修仙啊，不代表就有尾巴。我不是妖怪变的。 你不是狐狸啊？ 人修仙没尾巴。 哦，是你哦，你是人呐？ 对呀、啊 哦。这， 您放心， 啊、 我正在修仙，多少有点法力，有什么事您跟我说，我帮您解决，多好啊！ 你懂这个？ 懂啊， 懂这个，你们神仙之间都有交流吧？ 我给他托梦啊！ 啊， 我带话啊！ 神仙还托梦啊？ 我熟着，我们昨天刚打麻将。 哦，神仙打麻将啊？ 打。 哦嘿。神仙界的这娱乐还这么丰富呢， 打不少钱的。 是啊， 哎， 啊，你们都有什么嘴子啊？ 昨太上老君没少输啊！ 会，都这么大神韵呢、啊， 可不嘛、 啊！别胡说，小孩儿、啊。 您说说。 我最近呐、啊，这心神不宁啊，老是觉得有什么事儿。哎呦，这个眼也跳啊，心也惊啊。你听那个“眼跳心惊为哪桩”，吕伯奢就这样。 嗯， 哎呦，这晚上做梦。做梦啊，做梦，梦里狐仙爷清清楚楚跟我说老头啊，你不能在家待着，你出去啊，你要在家待着，你们家就有事儿，你们家有祸了。哎呦，我哪敢，我就不敢在家待着了，我就出来了，我别给孩子添迟嘞，我走了，我走了。 别，老大爷，您听我说，我跟您说正经的，不跟您开玩笑。 刚才开玩笑，胡说八道。 不是。 太上老君，啊， 这事 灭了你，你信不信？ 不可信呐！ 啊， 您千万不能离家出走啊！ 怎么呢？ 这事儿啊，它不靠谱。 是怎么回事？ 您听我的 啊， 您呀，回家去，没事儿。 我不回家， 不 我不给孩子添吃，我到河边啊，我洗洗澡去，我去， 不是您别走啊， 你别拉我，别拉我， 别走啊， 这 小兔崽子呀，我就知道你肯定又逃学呀，让我逮着了吧，你看我不打死你，幸亏我跟了你一路。 不是，哎，不是不这，哎，快过来，过来，过来！ 就 打死你！过来！ 别打孩子！ 打死你！ 别打孩子！你看，你看，别打！哎呦，这神君也爱打你，这玩意儿啊！ 哎，这怎么意思？你小子？ 不啊！ 你小子还要将计就计是怎么着？ 有事儿有事儿。 将计就计， 大 计乱成。是不是要将计就计？ 我不跟这老头结婚的。 哦， 不，您听我说就别唱了。是这么回事儿。 嗯， 刚才我出来是想上学去，走到一半就看见这位老大爷了。 然后呢？ 所以这老念叨狐仙爷爷保佑，狐仙爷爷保佑。我怕老人家出事儿，我才跟他这说话呢。 哦，你怕他出事儿，你才这样 了。对了， 你不怕你自己今天活不过去吗？ 不是， 我不打死你呢。 不是， 到底怎么回事？接着说。 这实话呀，我生怕他呀到时候出事，他老河边溜达，万一跳河这可怎么办呀？ 你那意思嘛，你感应到了别人需要帮助，然后鬼使神差的闭着眼睛就来了茶馆了，对不对？哎， 不是，这是真事儿。 你觉得这骗得了我吗？ 我来茶馆， 你是不是就是谋串这老大爷一块儿了，给我演戏看呢？啊，我告诉你，过来，见您老师啊。 不是爹，您别这么说了，老大爷您给说说呀，老大爷。 哎呦，狐仙爷爷哦，千万可别惩罚我呀！ 您怎么也装听不见呢？ 我是好人的狐仙爷， 不是 我一生啊都是 哎呀， 这个惩恶扬善呢。 爹您看看，确实是这么回事，他不理我， 乐于助人呢，见义勇为呀。 这怎么办？哎，您就说两句啊！ 帮助别人，您别的，我这跟神仙爷说话呢。 说什么话？ 狐仙呐，狐仙！ 说什么话？还说话呢？您什么情况啊？您这是？ 你别管我 啊！ 我这跟狐仙爷我们说话呢。 跟狐仙爷说话呀？ 啊！你管好你儿子，别打，千万别打！我告诉你说啊，你要打孩子，他也修仙啊！你打坏了，我告诉你，他治你。哎呦，狐仙爷哟，我是好人呐！ 哎呀，我说大爷，这您可算是说对了。我这儿子打一岁就开始修仙， 哦， 修的今天呀，已经成了仙了。 是啊， 您啊找他给您办事就对了。他现在这能耐啊，可是了不起了。 哦， 不单他了不起， 哎， 您知道我吗？我是世外高人呐。 哦， 把您这边成世外高人了。 你高人呐？ 啊，我高啊！ 你一米八几啊？ 我一米八八呀！ 哦， 哎，我告诉你，我这能打，你看直接走走开！ 看这怎么意思？ 看吧，都看不见，我这眼这手就快，你知道吧？我这，哎，这个这样吧，我呀给您来个法宝。 嗯， 啊，您这不是就是老怕狐仙折腾您吗？ 啊， 您看这个， 这是什么呀？ 您拿着这个线团。 线团啊， 您拿着这线团就是宝贝，您拿着线团以后就没有人也没有狐仙敢折腾。 这线团就是宝贝啊。 哎呦 你跟济公学过啊？ 我跟济公学过像话吗？ 那，哎，不是济公抠点泥什么都宝贝吗？哎，这线团宝贝 宝贝 宝贝，好， 嗯， 好宝贝啊，好宝贝， 你看看我爸会这招。对，大爷没错，我爸说的没错。 那我得把 您拿这回家就行了。 我拿这回家， 对，回去吧， 就都能镇住了。 没问题，没问题， 家里就没问题了， 都有了， 就幸福安康了。 哎， 得嘞，我拿这线团回家。 对，没事，咱补补衣服什么的。 哎，对啊，这宝贝就不能随便补。哎，我端着回家。 慢走啊， 哎， 慢走。 得嘞。 哎，我说可以啊，爹。 哼， 您这也会编呐？还修过家线团，您哪拿出来的？这是， 嗯， 行啊， 哼， 是不是？ 嗯， 您这以后是不是可以不用管我再去茶馆的事儿了？ 嗯， 对吧？我这路还帮了个人呢，对不对？听着有用处，能救人。 不说呀，我都忘了，知道吗？你要是不跑，能碰上这事儿吗？你天天在这逃课。你看我怎么收拾你的。 别 跟我找老师去，上老师那儿道歉去，以后再逃课我就一脚踹死你。 你呀就不能天天的这么干，知道吗？ 您看我听完书了解的知识，让老大安安全全回家，这是不是做好人好事？ 你要这么说，他这确实是好人好事。 所以说以后我听书没问题了吧？ 哎，那你呀就也不能上课的时候听书啊。 啊，以后我平时啊下了课没事了我再听， 做完作业再听书， 没问题啊， 听见没有？ 行啊， 回家， 回家 吃饭去。 哎。 哎呀，谁家有孩子不得经历一段这样的时期？表面上看起来有时候还挺水火不容的，等真遇上事儿了，那态度那反应还真是验证了那么一句话，叫做打虎亲兄弟，上阵还得父子兵。说起来呢，也许我们总是容易对最亲近的人形成一种固定的误解，然而庆幸的是呢，这种误解往往看起来貌似顽固，但其实呢却都是不堪一击。这正是刮目相看众审视，上阵父子再认识，狐仙将士所谓和，弃其一个，嘿嘿，为彼此。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